今日同大家讀嘅係《約翰一書》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廿四至廿九節。《約翰一書》第二章第廿四節，論到你們，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嘅常存喺心裏邊。如果將從起初所聽見嘅存在心裏，你哋就必住在主裏邊，也必住在父裏面。主所應許我哋嘅就係永生。我將呢啲話寫給你們，係指住嗰個引誘你們嘅人講。你們從主所受嘅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，並不用人教你們，只有主嘅恩膏喺凡事上教訓你們。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們要按這恩膏嘅教訓住在嘴裏面。小子們啊，你們要住在主裏面，這樣他若顯現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。當他來的時候，我們在他面前亦都不至於羞愧。你們如果知道他是公義的，就知道行憤但行公義的人都是他所生的。今天我們看關於約翰一書第二章，之前我們講到一啲嘅敵基督啦，或者一啲嘅抵擋基督嘅道理啊，亦都我哋講到話我哋屬於神嘅時候，我哋有嗰個受嗰個恩膏，即係嗰個嘅聖靈啊，三位一體之中嘅第三個位格嚟到我哋當中，而我哋去接受耶穌基督就係嗰個最重要嘅一個嘅道理。佢咪講之前嗰個講嘅話。第廿二節咁講，不認父與子的，不認父神同埋耶穌基督嘅，呢個人就係極基督。凡認耶穌嘅就冇父，認子嘅連父都有啦。今日就延伸喺上次上嘅嘢。咁今日佢哋話咧，佢話我哋要常，如果你睇到呢段經文咧，我哋講咗好多次話，我哋就常常住喺主裏面啊。喺廿四節咁講，佢話咧。你們就必住在主裏面，就必在父裏面。第廿八節，小子們啊，你們要住在主裏面。我們怎樣可以住在主裏面呢？廿四節開宗明義講得很清楚，這個就是住在主裏面的，可以說是一個定義。他說，你們務要將起初所聽見的，常存在心裏面。什麼叫起初所聽見的？起初所聽見的是什麼事呢？原來就是他們初初聽得見神，或者是使徒，或者是一些傳福音的人，讓他聽到這個的耶穌基督救恩的信息。在第一節那裡這樣講，在約翰一書一章一節他講過一句話，他說論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他們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這個生命之道，就是耶穌基督，而他帶給我們的道理，就是他自己來到世界上，要為我們的罪的緣故，去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為我們的罪，來到流出的寶血，來到去贖罪，去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我們只要是去信這位耶穌基督，他是神，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就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而這個是第一個的戒命。第二個戒命是什麼？就在第二章的頭開始講，是一條新的命令，就是你們要彼此相愛。兩條戒命，一個就是要愛主你的神，要信這位耶穌，他的寶血來拯救你，來到去歸信這個的主耶穌基督。第二就是要弟兄姊妹彼此相愛，這個就是所以說是起初所聽見常存的道。所以這裡廿四節這樣說，他說論到你們務要一個必要的任務，要將那個起初所聽見的這些道理，就是第一條戒命、第二條戒命，常存在心裡面。他說如果你將遵從你們所聽見的道，要將存在心裡面，你們就必住在主裏面。 亦都必住喺住庫裏邊。點解？因為之前講過，犯應第23節講犯不應子嘅就冇庫，應子嘅連庫都有。我哋只要將所聽見嘅道存喺心裏邊，我哋就住喺住裏邊，亦都住喺庫裏邊。呢、這個就係嗰個嘅定義啊！之後一路講落去都係呢一個嘅定義，可以咁講啊。所以講到就係話，神係賜俾我哋永生，亦都係神賜呢個嘅恩膏聖靈喺我哋心裏面。咁27節嘅尾咁講話，你哋要按住呢個恩膏嘅教訓住喺主裏面。神藉著聖靈喺我哋心裏面動工啊，將指教我哋應該要做嘅事同埋唔應該要做嘅事。是一個很微妙的關係，是一種屬靈的關係，不是一些屬世你眼見到的關係。所以就28節這樣說，他說小子們啊，你們要住在主裡面，你們要聽從神的話語，你們要將神的話語存在心裡面。他說這樣說，他說這樣他若顯現，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，當他來的時候我們都不至於慚愧。他顯現的時候，耶穌基督再顯現的時候，他再來的時候，他第二次來就是審判這個世人。而當他審判這個世人之後，我們可以坦然無懼，我們可以慚，我們不自己慚愧。為什麼？因為神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已經洗淨我們，我們本來是一個有罪的人，但是因為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你都為我們贖罪，洗淨我們的罪，我們在神面前變成一個無罪的人，所以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來到去在神的審判面前，可以說我們是無罪，我們都得自己羞愧。29節這樣說，你們如果知道神祂是公義的，就知道凡行公義的人都為祂所生的。很奇怪，凡行公義的人都為他所生，即是說如果那個人不是耶穌所生的話，他就不是行公義的人。他不是行公義，不是因為他做的事是正確或者完全是沒有罪，在一生裡面他行公義就是因為他信耶穌基督，他信他的救贖，而他的救贖令到他成為公義。這個就是行公義的意思，行就是信，信的結果就是公義。所以我們去信耶穌基督，不單止是心靈上的慰藉，不單止是在神面前來到去就是有一個好的感覺，但是我們在將來到到最後的審判當中，我們在神面前，我們可以宣告我們一個公義的人，因為我們的行為，我們行為是什麼？我們只有一樣東西行為，就是信我們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主和救主。這個就是可以說是最大的奧秘，不是靠我們自己，是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到去洗淨我們的罪，來到去潔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我今天講到這裡。